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到98里。你们发现没有 啊？发现什么呀？ 发现什么呀？ 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要跟孩子玩，你们玩不过孩子。 嘿，这你可说错了，分玩什么。 哎， 玩心眼儿，孩子没戏。 你这有点出息，王大磊。 你要说 跟孩子玩摔跤， 哎，孩子没戏。 玩不够，跟孩子玩拳击， 孩子没戏。 跟孩子玩打台球， 哎，孩子没戏。 跟孩子玩掰腕子， 孩子没戏。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孩子就是他要玩起来的话，比你们要精力旺盛。 精力旺盛？ 不能。 小孩的精力就是旺盛，这得承认吧？ 你来一宿扑克牌，你试试，看看他趴还是我趴呀？嘿，我告诉你， 这一点。不是说我给，不是说我给大磊做证明。 哎，咱有这经历。 大磊那是典型的腰里揣重牌，逮谁跟谁来。 哎，你玩吗？这是有， 玩不玩吧。 先说孩子， 孩子干嘛？ 先可以说说，有一个研究发现，孩子的抗疲劳能力堪称铁人三项选手。更可怕的是，他们恢复体力的速度比专业的运动员还要快。你看你们困了吗？ 小孩困了，躺着就睡，睡完这唰啦就起来，接着玩。 哎，你要这么说吧。回忆回忆还真是， 对吧？ 你小时候就比较讨人嫌。 小花是一宿一宿不睡，晚上叽撩叽撩净扎着 嚷嚷。 小花最典型的是，我记得是刚出生那会儿， 嘿呀呀呀呀， 当然是我没记事了，后来人跟我说的，一宿一宿哭，哇哇哇的，哎呦，街坊四邻吵的鸡犬不宁。 那可不嘛，你想，小花呱呱坠地的时候， 那不咕咕吗？咕咕坠地， 姑姑坠地的事儿，你问你奶奶去，你问。 我说那俩字儿， 念什么？ 姑。 对，他姑呱坠地的时候， 姑呱， 蛤蟆是。他呀，打生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哭。 哦。 谁呀？ 大夫给拍了三下，后来哭出来了，这一下收不住了，天天晚上啊哇啊。 你还说我老爷，你爸你妈带你的时候，一天到晚，哎呀，不行，真累，这孩子太累人了，这累个半死，你说多可气。回家路上他一上车就睡，一下车就行了。他妈说我累得直不起腰来，他爸说哎呦我累得腿都转筋，这就是一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啊。王大磊小孩皮着呢，你没看现在棉花肚儿的？ 棉花肚儿 有形容人形成棉花肚的 啊？背肚行吗？ 背肚 小孩的皮啊，说家里啊中午午睡着这弯人睡呢，着那弯人睡呢，没劲，怎么办呀？什么好玩呀？点火吧。 哎，小孩偷偷爱玩这个。 王磊，我跟你说，大磊，我跟你说，你说这玩火这个东西，你先听小花说完了吧。 在邻居他们家的墙角收吧收吧一些枯草， 这说明我呀从小有爱家的意识。 点 完了，点了 以后呢？着了，着了，挺高兴，回去睡觉了。 哎，睡觉了。 等他醒了， 踏实了。 醒了以后，家里一个人没有，爸爸呢？妈妈呢？爷爷呢？奶奶呢？ 救火去了， 全都去外边邻居家救火去了。邻居家那院墙给熏的呀！ 哎呦， 现在都黑黑的。从那之后，王大雷躲着邻居走。 我觉得应该邻居躲着我走。 啊，对对，弄错了哈。叶王，四五岁的时候不吃韭菜，趁他妈不注意的时候，把这菜啊倒狗碗里。 倒狗碗里。 哎，对。 狗是蚊子里。 想让狗帮他解决，没想到这狗闻了闻也走开了。叶王挺不高兴的， 这是踹狗的。 我跟你说啊， 香着呢。 行。 后来呢，狗不吃呢，叶鹏哭了，连狗都不吃，还得让我吃。 结果连狗那一块吃了。 怎么你们不是你们为什么就 太淘了？ 你们 精力 太 旺盛， 损了。 小时候老叶没事闲的呀，拿那个木头块砍马蜂窝，就那房檐里 必须砍下来，还得、 砍下来就往家跑。 这一窝的蜂啊， 一窝蜂啊。 所以就说嘛。小孩为什么说精力用不完呢？ 到底什么原因呢？ 他就是睡得也快，他起来就 成长过程当中荷尔蒙正在分泌， 就是说他是什么，他可能 我估计可能不是， 因为孩子运用的更多就是荷尔蒙，他那么点儿，五岁， 反正我就知道一词叫荷尔蒙，我也不知道他管什么用的，我就听说这个什么荷尔蒙 啊，那你想的可不少啊。 这荷尔蒙， 荷尔蒙是哪个 荷尔蒙啊？一分泌过剩啊，这人就蹭蹭的 长头发， 也许吧，反正什么都有，都管用。 长牙， 这是激素的意思，荷尔蒙代替激素。 那荷尔蒙， 荷尔蒙是发明荷尔蒙的人。 小明， 你小时候也听说过小明是吧？荷尔，他全名叫荷尔蒙， 他是荷尔蒙发明的荷尔蒙。 荷尔拜因呢？研究者发现，小孩为什么说他们精力用不完呢？因为他动用的更多是有氧的新陈代谢。 疯跑， 对，疯跑的就是你见哪大人外面这么跑能不累？ 哎，没见这么跑的，一边跑一边喊，打精神单位有这么一大人，哎，就让警察给逮走。 所以王大雷有句名言：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累，现在抬抬眼皮都觉得累。 这就是没事闲的。 你再说，叶鹏小时候多能哭吧？ 有多能哭啊？ 哭一上午都不带停的。你让他现在哭一上午， 我干嘛了？我哭一上午， 那得分有人没人， 多难受。 给多少钱哭一上午？ 哎，对，给谁哭？本家到底啊？ 什么词儿？ 是老太太还是老头？我觉得小花你啊，就对于这个小孩是不是精力旺盛这问题啊，我觉得在你身上不适用。 怎么了呢？ 因为你到今天了，你还是精力旺盛。 对， 你就守岁。 我知道你们形容我是那种乱穷碎玉。 什么对呀？ 乱穷碎玉啊， 什么意思？ 出自《水浒》，比喻洁白而凌乱的雪。 这是谁形容的？ 形容我是洁白。 谁形容你？谁形容你？ 凌乱的雪。 我们形容你乱穷碎玉啊。 对。 其实一直到大磊和叶鹏大概到15岁、16岁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个“疯玩疯跑”这么来形容他们呢。 十五六还上高中呢。 15、16可以，15、16还可以呢。 嗯。 中午 打个篮球打一宿。 可不是。 打一宿。 不是打一下午。 吓我一跳。谁陪你、 看得见球吗？ 瞎打。 你瞧这话说的，我那会儿打球的时候真是玩了命的打，你知道吗？你们那男孩又臭又脏的，全是因为这个。 中午食堂吃饭，我记得你们那时候，你们男同学就跟千军万马、万箭齐发一样，滋滋滋就冲向食堂去了。 那是饿的。 那就是。 然后忽然呢，王大磊呢被自己绊倒了。 然后我被王大磊绊倒了。 这不一定是自己绊的。 饭盒滋儿也摔在树上了， 食堂里边还到树上，我怎么扔的？ 跑向食堂的路上，摔在树上了，哎， 扔得够远的这下。 你这个形象太可乐了。 砰当一声，饭盒和饭盒盖分离了。 你走这画面啊，我躺地上，得唰一下饭盒扔树上，我得费多的劲扔。 饭盒在树上，盒盖在地上。 跑得太疯了，太 了。然后呢，你身上撒的全是丸子。 没有，他还没吃到呢，是冲向食堂去买菜。 哎呦，还没吃上。 对呀、勺呢飞到了另外一个水坑里。完了呢，叶鹏被王大磊绊倒了。 他饭盒扔哪儿了？比我惨没有。 他这个饭盒都摔瘪了。 摔了个点儿了。 古饭盒变成了瘪饭盒。 看来这古饭盒比这瘪饭盒啊就古。瘪饭盒比这个古饭盒啊 就 瘪， 别在这就躺着等小花来，看小花来使一绊子， 小花啪叽就摔躺下了， 然后饭盒直挺挺的就飞上去，啪下掉脑袋上。 我过来我说该跑该，精力旺盛是吧？跑得快嫌你们是吧？该。 这时候后边出来一堆人，哗，小孩冲倒了。 王大磊还说呢，不要管我，你们跑。 我们 们上学呀、啊，倒霉倒霉荷尔蒙这样。 那当然，你不能赖荷尔蒙，还是得赖他的发明者赫尔明。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就是上学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啊？ 哎，等会儿等会儿， 干嘛？这时候跟我们俩没关系。 对， 你们怎么学习好吗？ 好。学习好不是看出来的， 对， 那成绩是 成绩说事，这嘴先倒立了， 多心虚吧，多亏心吧， 谁亏心了？ 哪科学的好？ 哪一科？数学。 什么？ 数学？ 他算数算不好、 我不是速算专家，知道吧？数学有速算，我不是 有慢算。 哎，我就是慢算。 你不是，你是慢算。 哎，老岳，你是哪科好呀、那你哪？ 我其实最好是语文。 嘿， 哦，语文，那你给我背一个《岳阳楼记》。 前后出师表，这都是要求背的课文啊。 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陷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败者，盖追先帝之书也，欲报之于陛下也。 完了， 这是第一段， 后面还有呢，再背一段。 背不下来、 完了，他就第一段。不是，你问了我半天，我们这什么意义？ 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学习。 哎呦，真无力。 你是不是没好好学习、 我好好学习了，就是后来因为用不上这些知识呢，慢慢就淡忘了。 不好好学习了， 这有点对不起老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也不是说每个学科的知识你都能够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 全面运用到，这是肯定的。 没有那么多机会，你说你天天那汞的比重，你怎么弄啊？弄了你到时候再中毒。 比重啊是个数字，不是让你先弄汞去。 咱们就有些知识确实停留在脑子里面了，但是呢，这也很重要啊。 嗯。 你不能说停在脑子里就不重要，你比如说开车那个理论考试， 尤其是交法，这是特别有用。 刚才 提醒你， 真罚钱啊！ 什么地儿你能停，什么地儿不能停， 那些标志你得认识。 哎， 这标志干嘛的？ 有一大部分就考的是交通标志吧？ 对， 还有一部分是考的是机械本身的一些部件。 现在机械常识好像考的少了， 什么发动机是吧？ 因为那个老的化油汽车这个时候考的多，因为当时要机械常识需要自己修车看一些东西，它机械常识淡化了。 肯定多少得考点哪儿大灯？ 哎。你要这么说也是， 哪是轱辘？ 就连 哪是钥匙开 关，连轱辘都不认识了，还开车呢？ 哪是方向盘？哪是闸？ 哪是闸皮？捏闸捏哪儿？ 自行车 上锁上哪儿？ 还有什么呢？那车里面，比如说什么时间应该打开什么灯，这些都能考得到吧？比如说使用其他机动车的号牌、行驶证，一四七三分。 这是必须要备好的，而且牢记在心。酒后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远近光灯，写个让，代表什么意思？是你要让老太太吗？ 也不是让老头。 是不是确保干道车辆优先？等等的，什么爆胎了，车尾摇晃不定，驾驶人应该双手紧握方向盘，还是说眼一闭？ 眼一闭等过去。 在现实应用中是很有用的，可是呢，有这么一位，就不好好背安全知识啊，理论基础啊，考试的时候动了歪脑筋，作弊。 怎么作弊？现在这个考场都已经很严格了。几乎这个作弊都能被查了。 是啊，手机也不让带。 对啊， 大家坐着不是挨着是吧？ 而且那写的小条贴身上那什么的，你也没工夫掏啊。 对，身份证对照你的那个脸型，对照你的脸， 没法作弊， 代考也没 带不了了。 哎，结果这位呢，他倒是想出一个绝招来，弄了一个假发套，里面有天线、接收器、发射器，然后呢还有耳机。我就在想，这个发套，就说把这些东西都塞到发套里面是吧？ 戴脑袋上啊。 就拿它作弊。然后戴耳机，等于外面的人会告诉他答案，那他得说话告诉外面什么题啊？这不引起监考老师的注意？ 他这个一会儿上趟厕所，老师我上厕所， 是吗？ 我哪知道，我还没作弊。 你没作弊？ 当然没有了。 啊？ 没用过这高科技。 这些东西准备的算好啊，但是他还是疏漏在哪儿了呢？坐在电脑前啊，左顾右盼，民警就说了，这么难看的发型 是 什么呀？ 皮肤瘙痒。 怎么老摆弄自己头发呀？太异常了， 这里边因为有天线，所以他蹭蹭蹭老跑找信号。 于是他的异常反应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后来呢，民警啊把他头发一摘， 嚯，把头套一摘，把头发一摘、 后来民警啊把他头套一摘，天线、接收器、发射器都摆在脑上。 哎，这叫秃子脑袋上的发射器明摆着。哎，这句话真难说， 秃子脑袋上的发射器 明摆 接收器 明摆着。 最后呢，当地的交警呢就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取消了这位考试的资格，而且呢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得不偿失。 关键还移交到当地的治安大队进行调查处理。 哎呦，你看看， 你说这么一个理论考试，你背一背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大阵仗，结果还被人抓着了。 有的人呢确实是 记性不好的，岁数大了才学车，他确实觉得自己背不下来，而且事情多。 那这位也不属于年纪大呀， 或者说有的人有这种侥幸心，不爱费那事，你背不得花时间吗？就有这么一路人爱偷机取巧，平时不好好学习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老问别人你学习怎么样，你学习好不好啊？你哪科擅长啊？ 越是这样人学习越次， 哎，问到心里去，他心里好知道下一考哪科，他好问别人， 哎，然后听咱们一说呢，就学习了，考一百多分啊，哎，应该说出什么话来，以后呢出去跟人一吹，你看我考了多少多少多少分， 哎，我这个谈吐， 为什么？ 我就老实，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可巧都会。 伽利略的公式是什么？ 伽利略公式。 伽利略著名的公式。 伽利略 啊，自由落体。 我知道呀。 什么呀？ 俩一块掉下来的。 谁俩掉下来了？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快来街酒吧里。法国的博物馆就是那个上 卢浮宫啊， 法国的博物馆多了去了。 小猪和家宝去那次， 哦， 小猪和家宝啊，说慕名去看野兽派的这个画画。 野兽派画画， 看野兽派哪位我都知道，看野兽派画画， 现场看人家野兽派画画啊， 来一堆野兽派， 俩人就是你知道吧，附庸风雅四个字送 他 们俩， 他俩去当画家去了， 不是，他送给他们俩是最合适的，小柱家宝、哦、什么都不懂，其实在画画方面是一窍不通，但是呢一看咱们几个老聊这方面啊，就想装腔作势一下， 你不要先说他们，同时把你自己先提升上去好不好？ 我这事实嘛，咱们野兽派咱们多少知道是吧，马蒂斯，马蒂斯，你们再说俩， 马蒂斯什么 野兽派的代表人物啊， 野兽派， 小柱什么都不明白，就是说野兽派他应该有好多野兽吧， 上动物园了，动物园看 他的意思上法国看， 哦， 哎，家宝有派有派， 哦， 是的，这俩是一个是奔动物一个是奔吃的去、 哎、这俩还没统一呢，这玩意儿都快打起来了， 有吃过苹果派，吃过凤梨派，头一次听到野兽派， 你还野兽做馅儿是吧， 哎呀，老虎馅饺子，狮子馅儿 饼， 俩人完全在咱们的聊天中没有吸取咱们的艺术的养分，代表人我听不懂，去法国以后呢除了买点包包包， 就得买点角角， 也人家告诉他这有名，你就买这牌子，甭管好看不好看啊，往回拉， 我拉的包啊都不是往回背， 往 回 拉， 买一箱子， 到法国你得看点艺术方面的东西啊， 哎，对啊，建筑啊， 是看建筑，反正 水管子、啊， 反正他们就听说这是一博物馆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哦是画儿啊， 家宝说了 大狮子、哦、 不是拍，哎还真像， 后来就说那也得感染一下这方面的艺术气息，看吧， 愣看， 嘿，你看是什么呀，我看 猜着看， 猜谜呢朋 友，我看 还真是野兽派抽象派， 野抽 野抽啊， 就不如生抽， 就不如纸抽， 就不如冷抽、 那我看照相打着雨伞的一个人在路上走， 风雨归舟， 多余去法国哟，多余去法国哟， 何民森画的， 哎 呀，没有这伞盒呢，我看着不是 俩什么眼神啊， 也 这是野兽派画的吧， 就是浑书，我跟你说吧、嗯、反正谁也看不懂，还看一下午， 真能耗着，以为是不是有派吃的，别让人闭馆也关门轰走，这法国人太不懂团结了，也不知道请吃顿饭，我们这 盯半天派了， 我们这评论一下午的， 然后出来以后大家不是也交流一下吗，说咱们这一团呢，你们都去哪玩了，你们去哪玩了、嗯嗯、他俩就吹，我们去看了这个著名的那个特别棒的那个画画的那些那个那 连个展览都不知道， 这词儿都说不来， 还画画的讷讷， 特别强烈的那种冲击力，特别不合理的那种布局啊，还有就是也能多多少少说两句， 嗯， 展示出他们独特的个性，简直就是野兽在线， 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人说你看的是谁呀、啊？野兽派啊，就具体哪个画家那不叫野兽啊， 哪个外国人叫野兽，我就听说过有个日本人叫野比， 没听说过哪个法国人 叫 野兽 的呀， 幸好啊，这家宝手还欠点，拿了一个这个说明书， 还欠， 捡一地上捡一说明书拿回来了。 人说明书都不发放，他愣捡别人剩下的。 人叫泰尔吕说，我们看的这些就是特别棒，这画的，到处回来到处跟亲戚朋友吹。我看那个法国的艺术展啦， 法国的艺术展。 那去法国不看艺术啊，光买包啊，不看艺术啊，不看艺术啊，我看啦。这两天呢不言语了，我说怎么了呢， 嗓子哑了，喊太多了。 嗯，有100多幅我们都给看了，但是这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假的，说不是那人创作的，是赝品。我们也是最近看新闻，当地的警察正在调查这件事儿。 小花，我跟你说啊，赝品啊，只能说是别人模仿的， 嗯， 不能说那画是假的。 也可以说这么说是假的，因为仿制品就不是真品。 可是他俩本身连真的也看不出来， 是 你以为他一眼假的？ 你这么跟小猪说，小猪跟你急，谁看出来？谁看出来了？你就说谁看不出来？ 你那小孩倒是架伞打着伞的， 忍者乐山，智者乐水。 哎呀， 我就乐， 看你就够乐的，你现在就剩乐了。 他不合理呀、 啊？哪儿不合理、 啊？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艺术不合理啊。 怎么不合理了？ 我早看出来是假的了，我就是没说。 为什么呀？ 我怕他们这博物馆 啊，笑话他。 2年花费1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3万元，回头出来以后告诉他们假的， 怕他们揍他。 他们人活不下去了，怎么办？不落忍的。 哎呀，他想的还过多了。 后来那个警方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呢，调了一些视频嘛，正好还有他们俩看展的时候那个样儿。因为咱们是中国观众，所以能听懂他们说。这是拿着伞，不是谁夹着伞的， 丢人呐！ 这两个人就是夹的。 但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啊。那法国的博物馆，你想想那么多钱，哎，123万呢，当然也不是说 太贵， 太贵，对对对，估计还是一个私人的博物馆吗？ 私人小型博物馆吧。 当然也可能是政府的小型博物馆。这里面确实就是有一位法国的野兽派作家泰尔吕，140件作品，其中82件不是他创作的。当然了，后来大家也开玩笑啊，包括法国人也开玩笑，说会不会这个塔尔吕自己都忘了自己画过这些画，因为他喝多了画的呀。有人说会不会展出来的是仿制品，因为有些博物馆呢为了防止真品搬来搬去受损， 这是有可能的， 真品编号入库，仿制品呢展示。 嗯， 但是呢这里面好像不是，因为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出来解释了一下呢，还有点自己也吓着自己的意思，假的， 然后坐着哭。 关于这件事儿，你们是不是也想先笑为敬啊？ 我们笑话的点不一样， 我们已经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 小柱啊，跟家宝啊，就在他家门口转转就行了。 哎， 小柱应该是到博物馆，这多少钱？这多少钱？那多少钱？ 买不起。 拜拜拜拜，太棒 了！合着就上那道谢去。 法国人说：“我用你，我用你。” 接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元、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谁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心里。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酒吧，你是亮哥吗？ 是啊，干嘛呢？那嗑毛豆呢？那嘴， 亮哥 啊， 这么早起来了 啊？ 干嘛呢？ 您要有心事儿，您可说出来啊。 没有。 什么？ 牙疼， 不舒服。 谁不舒服呀？ 舌头让开水烫了。 哎呀，你才那样呢！哎呀！ 什么许愿？过生日。 大脑有内伤。 等会儿，我不理你们俩都不行了。我过生日一大早起来对着大街许愿。 哎， 有这样的吗？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完车一压它灵验。 你这是赌咒发誓是许愿的？ 我说那水让车压一下。 瞎说的，不是梁哥，这么大早起来又拿着这个本儿、 书本儿、 上 笔啊？ 您不会还在那个吧？ 我在干什么呀？ 小孩这说话过于节省。 您还在高考？ 对呀，怎么了？ 我记得自2001年高考打破年龄限制以后，您就一直参加高考。 啊，对呀，之前其实我就在高考。 好玩是吗？ 你这句有点风凉话的意思。 没有，梁哥，别走心了啊！我是说，好玩吗？ 不好玩。 这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古代 范进。 对。您是不是也跟这高考犯禁呢？ 你才犯禁呢！什么叫犯禁呢？我这是圆梦啊！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啊， 我 就像一朵不凋零的花。 对，我小时候 陪我走过风吹雨打啊。 走吧。 哎，您是不是唱一句才能把下边那词儿想起来呀、啊？ 谁说的？ 应该您参加二次的高考了。 不到。 您把今年定为终极一战。 对、啊。 说。如果再不成功，您就要把一切都结束。 我结束两遍还、 哎、就是双重肯定表示否定，叫明年接着考呗，就是 不考了，实在不考了、啊、大小子呀 啊， 都快大学毕业了，我再考啊就得管他叫学长了。 其实梁哥呢早就被咱们居民称为了中华第一考王吧，是吧？ 你才考王吧的， 中华第一考王。 哎， 对不对？ 哎，这还听着还顺耳， 还说您是高考最牛的钉子户。 钉子户 就说您常年坚持在高考阅读这个高考试卷的这第一线。 嗨，不就是没考过吗？那怎么办呢？ 而且说您的战术是只看书不做题。 谁说的？是又看书又做题。 对，每年都得做一回。 梁哥，你说最喜欢什么吗？拿到高考试卷，填完名字之后，看名字旁边那几个字儿，启用前绝密。看完这个，他就觉得他有使命感。我曾经看到过绝密，然后我可以从这考场走去之后，我就把这绝密公之于众。海个这个呀！ 对，一看这拍着胸脯，我 也不会。 高考之前呢，梁哥都是对自己采用残酷的题海战术。在题海中七进七出，尤其是当别人问他这道题他答的第几个选项的时候，他每次都是摸着自己胸脯哈哈大笑说：“ 选这样，同行相看。” 我也找着这些年为什么考不过的原因了。你们别老瞎起哄， 我们确实打心眼里说佩服您这种精神。 佩服，对， 因为参加高考， 细说您的，实际上我们是 奚落您，慕您， 对，以戏为敬。 那就甭顺着了。都跟我一块复习，准备明年接着再考吧。 您不是终极一战吗？ 嗨，不就那么一说吗？ 哎，真是，这就应了梁哥平时最爱说那句话：“有梦想了不起啊！” 哎， 哎，这好像是您在奚落别人的吧？ 啊，语气不是这样的，有梦想了不起呀、啊！ 哎，这就对了。 哎，梁哥， 啊， 现在您四十几？ 49。 四十九啊，49甭着急了，再有11年，说什么您也考上大学了？ 为什么？ 60都考老年大学了。 那时候您儿子肯定当不了您学长， 他顶多到那班里边当任课老师， 我归他管了，这辈儿越拉越大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花、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高考前加手印，尝尝。 嗯， 过来，妈考你一下啊。 考我一下？ 你给144开个平方。 这个妈， 嗯， 我是要高考的。这个初中就学这个，这还用开一下吗？12×12=144。妈，您这些年也进步进步行吗？别老停留在初中。 可以呀。 这您还拿初中上学的题考我，您这有什么意思？ 先热个身，妈还不知道你的水平，这孩子就是聪明。 哎， 当然了，也是继承我的基因。 妈，没后面那句其实挺好的。 你没听说吗？孩子聪不聪明，最主要看妈的智商。 妈，不是我说你 啊， 没说你，你好好复习。啊、说你妈 怎么了又当家的？ 不是我说你，马上就要临近考试了，你在这儿，你用这种方法，你激励孩子吗？你是在耽误孩子的时间呢。他有这功夫，他背背汉语拼音啊，复习复习小九九，都是有必要的。 爸，我小学毕业了。 我说的比你妈还 早 哦。 您二位一直也不关心我学习，到高考 怎么不关心？妈都已经打听了，高考题那是国家严格保密的。 这不用您打听，谁都知道。 那天你妈听咱院 开启前绝密， 哎，听小柱说这句来着。 那而且啊，只要在考场里啊，你作弊就犯法，给拘起来。 就像盐焗鸡，哎，盐焗虾。你拘起来。 我说爸，你们教我点好，天天给我讲作弊作弊，我就没想过要作弊。 就怕你这样。 我说枪毙，我怕你害怕呀，是不是？还指望着你将来大学毕业结婚生子， 光宗耀祖呢。 对，还指着你抱孙子呢。 指着我抱孙子？ 对、啊、 您当祖爷呀。我跟您说， 你爸呀是开个小玩笑，让你放松一下。 我可没开玩笑，我希望他能抱着孙子。你怎么？哎，咱俩本来这挺好的夫妻关系，就你这说话招三不招两。 我说， 你别弄你那发卡，你 主要是跟你逗一逗，让你活跃大脑。趴那看书半天了，也不知道看进去没看进去。 孩子好好看书。那个什么，我得跟你谈谈了。 爸妈，这么些年我也没有你们俩操过心。 是啊， 这会儿你们俩也瞎担心，都不知道我上几年级了吧。 妈关注你啊挺长时间的了。 关注 我？妈妈就发现你啊持久性在瞌睡，看一会儿书就趴一会儿。 哥，您要看一会儿书还不递我呢。 妈有点着急啊，这马上高考了。 孩子，你看哪本书？你给我看，我这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看你那能有助睡眠。 你别跟他捣乱，这说正事儿呢。 哦， 孩子考试之前肯定是焦虑紧张导致的失眠。 我说妈，您是哪个眼看见了？ 你爸净给你弄药嘞。 这可不是瞎说，我 你为什么焦虑？为什么紧张？为什么失眠？ 对， 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何愁不紧张？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考试前就是用脑过度，确实呢要给大脑啊补给一下， 放松一下。 我听谁的？我妈说要放松，您说要补给？ 对呀、啊，我补给之后。你去放松去，完你看这有脑力清，有脑力健、哎，有那个马英脑， 还有提神醒脑大丸。 哎，妈，我头一回听说这种药叫大丸，提神 醒 脑 大丸。 你一口准念不下去，打赌呗。 你拿咱儿子当吞铁球的了， 我赌这干嘛使啊？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啊，有的是含鱼油，有的含银杏啊，还有一种就是说神经抑制类的西药。 对，什么都不含。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那好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都吃这个。 那别给孩子吃了， 我说 这打坠坡的药咱别吃行不行？ 我说妈，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他 不 吃了行吗？ 连工程师科学家也都服用，又调节你心理，又能解除你这个紧张的神经的状态，提高认知力，还有注意力， 还有这好处。 对， 孩子一定得听妈妈爸爸的话，排好了吧，别吃乱了。 对， 好吧。你说按大小个排呢还是？ 我没听说吃药按大小个排的，都按中西药排。 对， 那好，孩子说有道理，那就先胶囊口服液和蛋白粉吧。 这是一块吃的吗？ 然后你那个脑轻松生物健，脑清新加智力忘不了， 加智力是瞎智力， 加智力忘不了，这些往后排。 对， 妈， 嗯， 我的记性没那么不好，我觉得你们倒是应该吃点这健脑的东西。 妈考试吗？问你，妈要进考场吗？你爸逗半天，你爸用考试吗？ 那倒是不用，但是应该给你们立个考试，先认清自己儿子，这是关键问题。 那不是玩笑话吗？爸爸妈妈容易吗？ 妈， 买这么多药花不花钱？你爸加多少次班了？你问问了吗？啊， 加 班妈是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就因为你这事儿操心，心里着急。 我跟你说，那您也不能瞎操心啊。 这怎么瞎操心呢？ 您这药我就吃了就管用吗？ 起码先饱啊， 放饱了吃啊。 听说一些高考的学生啊，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来增强记忆力，使思维更加活跃。不过这种聪明药到底有没有用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据调查，实际上这些药物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对，这聪明药啊大部分就是两类。一类聪明茶，提神醒脑，就是中药的保健品，主要成分呢就是鱼油银杏。另外呢就是从海外代购的西药，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测，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啊就是神经抑制类的西药，包括什么利他林呐、莫达菲尼呀、等等，您看您听不懂吧？所以您别吃。 那吃的干嘛呢？听说主要是治疗抑郁症、迟发性嗜睡和多动症，并没有增强记忆力和提高智力的功效，所以您呀别吃。 对，长期服用会影响脑细胞的新陈代谢，使人出现精神过敏、焦虑、头疼、失眠等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神经错乱，切勿盲目服用。你快吐出来呀！ 这不是卡住了吗？这大文， 那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在考前的状态达到最好呢？营养学家说了，科学规律的饮食对考生来说胜过聪明药。早餐吃好，多吃富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食品，比如像牛奶、豆浆、面包、鸡蛋，以防止胃到午饭时产生的饥饿感，导致血糖水平下降，大脑反应迟钝。而午餐呢，应该量足至高，因为午餐是一天中营养和能量要求最多的时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晚餐呢，就要清淡一点，减轻疲劳感。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现在又是离校的时间了，每年 离校不在 八九月，就我是说该收拾了。 该收拾谁？ 这个考完试或者考试前都有收拾的。 嗯， 其实到这个时间呢，大家就是那种伤感的情绪开始慢慢的有点酝酿了啊。比如说，就好比说王大雷，你在学校里到这个阶段了，是不是应该开始卖你的东西了？ 我这秩序的，我到这时候为什么老卖我东西啊？过不下去了是吗？ 不是，你在这个学校读了这么长时间， 旧的课本 还用的跟新的似的， 对， 别浪费。 要么就反正分两堆啊，一堆崭新崭新的，一堆呢是这个 七年前用到现在的 破烂破烂的，是吧？再说了， 什么事儿？ 大家都在摆摊位，你难道不去摆吗？受此影响吧。那边喊了，小花小花小花都摆去了，你能不去吗？ 对呀、啊，大家都在那儿摆，你还不得摊一个？ 不是， 小花的东西你不喜欢？ 小花用过的都用完了的笔记本， 一片纸都没有了。 你想看看小花的笔记？饭盒 用过的发卡， 你小花是一件都不留是吧？清仓大甩卖。 对， 就他也挑他不好用的那些，好用的都自己留着了。 不如留个联系方式。 哎不，这是这样啊，小花也不是什么都卖。你比如说她男朋友送她东西呢，她就都不卖。 那我买就更没什么意义。 小花有照片的镜框。 哎呦。 我买一框子哪儿买不着啊？ 你自己回去装相片去。 你把校花这 PS 这个一拼，挺有意思的事儿哈。 几位，我就过干瘾，有什么意思的事儿？ 最有意思的是那边有人喊校花，校花，往那里又去看见了。怎么？怎么？咱们学校还有校花？ 啊、对、啊，咱们学校的校花是牡丹花，你不知道吗？ 哦，种的那花啊。 啊 啊！你以为呢？这位摊主呢是把这个樱花呢拾起来压干了， 嗯， 镶在相框里面。做的非常漂亮的那种书签啊，或者是什么小本啊， 那不就叫标本吗？ 哎，你这么说也行 啊，也行， 它更具有欣赏性和艺术性。 对呀、啊，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标本，而且善于手工制作的人。 嗯， 你看这边压的有樱花，这边压的有桃花，这边压的有杏花，这边压的有昆虫，这边压的有壁虎， 这是 这边压的有土鳖。 生物小组的， 你 可以不选你不喜欢的呀， 对呀、 啊，对吧？就蚯蚓你可以不用选，对吧？你可以选这个，你 蟑螂， 这也不成套啊。 你回头跟外面显摆说我也有校花， 对、 啊，我也有校花。 对，同学一聚会，二十年之后聚会，同学问你有咱们当时念书时候学校的蟑螂吗？ 哎呦，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 这是商机呀、啊，可是？ 这是商机呀、啊，我觉得这是生人呢。 我没看出有什么积累。 买情怀嘛，你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 对你花十块钱买一蟑螂， 走过路过倒别错过，是吧？ 你还可以买什么？比如说啊，那个他们买的一些小说，现在不看了，你可以把它再拿起来，再回去看一看。还有，你比如说他们留下的台灯， 哎， 他们留下的 拖鞋， 我是不是蹬一三轮买这东西？ 人家卖校花能赚万元，你就不能吗？ 我卖废品也赚万元是吧？ 对。 哎，算了算了，我们还看最爱的节目吧，真是。法治现场， 行， 请大家先来听这样一首歌。嗯，滴当当当当当， 什么歌？这 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这就不能放一个标准唱？里面有人是？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 在脑海，这法制现场怎么听不这个 呀？想你是你在眼前， 怎么都颤音都出来了？ 想你是你在脑海，朋友们，您肯定特别纳闷，法制节目放这个歌干嘛呀？哎，您哪知道啊？想你时你在脑海，您哪知道他想谁呢？ 想谁呢？ 王队，您看这个人。 嗯， 他不是被网上通缉的那个诈骗犯吗？ 是吗？ 王队，您想啊，您是打那个区调过来，今天第二天上任，他不认识您， 认不认识我？他敢跟我队长走吗？我净注意那边喊什么事儿了。 你看，您老是错过关键的信息和线索。 我这队长应该让给你是吧？ 为什么，王队？我是您左膀右臂，您别威胁我。 我威胁我左膀右臂干嘛使？他关于那人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跟您啊，就这擦肩而过的那小伙子太帅了。 嗯，这种英俊而帅气的脸，我实在是似曾相识。 等会儿，这个要是现在我边上站俩小姑娘说这， 您别说话，让我赶紧搜索一下在脑海中。 你是你在脑海、啊？ 是他，这个案子要破了。 就你这一股子，咱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破了？ 就是他。 什么就是他呀？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帅哥。 有完了， 他的二毛子 涉嫌诈骗巨额财产，被网上通缉了。 哎，王队出动了啊！ 看王队直擦眼泪，不知道是因为要破获这个大案 激动的， 哎，还是说是赶上像咱们这样的队友 伤心的 难过 的。 我让你们俩给我气的，甭他就别在这感慨，赶紧逮人呐，跑远了。 王队，你这话多少太多了，甭他别的。 甭见了，别见了，甭见了，别 废话也多，赶紧抓人。 王队已经被绳之以法， 我被绳之以法了。 犯罪分子 就这个帅哥犯罪分子已经被绳之以法。 你还叫犯罪分子帅哥？你有没有立场啊？ 王队，你说错了，他说的是帅哥犯罪分子，没说犯罪分子帅哥。 谁在前谁在后不重要，重要是这个称谓。 太帅了，以至于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真是好有一比啊。想你是你在天边。 我给你报个班，你好好练练。 刚才这个现场呢，两名便衣警察呢对这位嫌疑人再三确认，一举抓获了王某。王某猝不及防，大呼救命。其实啊，这位真是不久之前因为涉嫌诈骗巨额财产被公安网上通缉的那位嫌疑人。本来呢是想带着刚结识的女友啊看电影，晚上人多担心被认出来，所以选了下午啊人少的时段看电影，但没想到还是被自己的颜值出卖了。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调查处理当中。好，进一段音乐。 想你是你在脑海。 唱的还不一样。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微妙，你频频出怪招。